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嗱，今日关讲咗两节嗰啲叫做社会嘅政，即系政治嘅时事啲嘢啦。咁第三单讲翻啲都系时事，不过系民生方面嘅嘢啦。同香港人咧系最密切关系嘅就系楼。咁楼咧，香港咧其实就分两种嘅楼，一种系良性嘅，一种系恶性嘅。在2003年之前买入又在那时候要卖出或者供呢就一定是恶性的。过了2003年之后呢所有楼都是良性的。不过这样有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了。由2008年开始大约呢金融海啸之后呢发展商的取态改晒。他将集中将香港的豪宅呢即香港的任何一个盘呢都包装成豪宅。尤其是大角咀那扎跟住有啲新填海区那扎将它包装成改个名字就叫豪宅卖的价钱全部都卖到好贵2万多-3万元一尺。咁但是呢它真正到承接的时候呢就好难找到二手市场因为呢坦白讲它们只是呃大陆人。将嗰个定价，尤其是佢哋嘅卖楼策略咧，就系先高开，跟住慢慢减价，令你觉得顺。点解咧？佢哋仲会制造啲成交出嚟，就系咧将顶楼复式靓可能连天台，又或者有啲双连单位嘅特色单位咧，就谷到贵一贵去到3万多元尺。咁下低佢卖你2万多元，你咪觉得好抵咯？哇，平喎，抵喎，其实系唔值嘅。例如有个叫做。喺个顺和大角咀嗰度啊唐尾道对开嗰个叫做咩河咩帝峰王王庭定 哇名字就威猛咯。 2万多元尺买俾嗰度边度嚟㗎唐尾道嚟㗎啫。吓、啊、再过啲就奥运站佢隔篱富荣花园2万多元尺3000尺单位要7000万。喂，买呢啲梗系死鸠硬啦，梗系输卵管啦，输精管个阿哥啦，梗系输卵管啦，系嘛？咁我一路都有听我节目嘅人，即系以往嘅节目都好啦，一路都强调咧，千祈唔好买新楼。如果你要买喺楼市度赚钱，因为新楼系一定要输钱嘅。点解咧？因为发展商已经透支咗你未来五年嘅升幅。即是卖俾你嗰一刻咧，你要连升五年个市咧，你先有机会翻本打平手。咁如果个市只要出现一个徘徊，你就输钱噶啦。同埋啊，切记咧，嗱，我当时教过，如果你借到钱，借到尽，应该有九成嗰就借九成，但你唔系同发展商借，系向银行借平钱。咁当然嗰个两成额外咧，你一定要俾贵钱啦。但系七成嘅你一定系平钱，系咪？不过咁，而家好多时咧，又有个网友 PM 咗俾我，有个买咗个新世界嘅新盘，发展商提供一案一手嘅一案85%，不过佢啲息就贵啦。头三年就 P-2，之后咧就 P-1。之后嗰第四年开始打后咧就 P-1，咁嗰会造成嗰啲咩情况咧？就系、是、咧，你俾成嚿数嗰个利息就好贵嘅，因为我哋而家出边供楼一般都系呢几嘅啫，全部都系 hybrid， 最多而家出边咪 hybrid 加一点几，加埋你个 hybrid 就2厘左右嘅啫，平均。但系你同发展商借咧，头三年都要3厘几，因为 P-2嘛 ，P 五当你5厘半啦，又大 P 有啲又5厘25嘅，大嗰几间中银嗰啲咪5.2。小嗰啲系5.5噶嘛，咁你当中银嗰个嚟计啦，5.25。如果 P-2你要俾3.25，比出边贵呢几，即系比 hybrid 贵呢几。咁你如果之后第四年开始咧就大镬啦 ，P-1即系要4.25，即系贵一倍嘅利息。咁变咗咧你就好难守啦。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去到即系而家呢啲息口咧，即系老实讲，你 hybrid 加0.几+1啦，总之你两厘楼下咧，多多都唔怕借，只要银行肯借，你有首期，因为你供咗嗰一刻开始，20年之后，唔好话20年咧，过5年之后，嗰啲钱已经变咗值啦银纸，你欠债嗰500万，其实可能已经缩咗水噶啦，唔值咁多钱噶啦。但是如果你的利息去到3-4厘开始计呢就贵咗啲啦。即係呢你未必追得返嗰个升幅啊。因为呢首先卖俾你嗰啲发展商呢新楼已经食咗你一阵日价食咗你几年日价啦。你供楼仲要俾贵息。所以呢嗰、那个网友我同佢讲啦你卖贵咗嘢啦。因为同发展商我亦都如果你因为佢唔系仲系最近先听我节目啦唔系一度听开啦。所以佢都哎呀早啲听你节目就好啦。 咁佢旧年买咗，旧年六月买咗，冇得讲啦。嗰阵时可能我哋个宣传唔系好多吓、啊，或者个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呢啲节目系咪？ 所以各位网友多啲 subscribe 我哋嗰个频道，啊，多啲 like 啊，等多啲人咧听我哋嘅节目啊，造福全人类。 造福全香港市民先啦，嗱，因为咧，我一路都强调楼本位咧，其实香港未来几年都要继续行呢个楼本位嘅，因为好明显就系你要了解银行嗰个取态，你去借钱，你系企业，一般中小企其实好难借钱嘅，你一攞层楼去即刻借俾你啦。 啊，呢个我明白， 大家做过生意嘅人，坦白讲都知嘅，知道 香港不嬲系咁嘅， 从来都系咁啊，佢净系信你嘅啫，你同佢讲有咩宏图大计啊，好。你退去申请政府嗰啲咧，嗰啲就可以有宏图大计，呃够。 但系银行有样嘢好扑街嘅，你话同佢借钱，佢乜都话好，审批紧，跟住咧就叫你咧就帮佢买强积金，啊，跟住咧就话你多啲嘢咧，帮我衬我哋银行咧，咁咧我哋银行咧就容易批俾你噶啦。跟住咧就同我哋 呃够你 啊买呢、這个劳保，啊，跟住咧你咧就所有咧就户口转晒过嚟，啊喺呢度出粮各样嘢，咁卒之，因为我系受害人。资都冇批到 哦，咁嗰个系 仲系审批紧 哦，咁银行系有心滚你啫，系咪嗱？咁我哋要睇翻啦，未来嘅楼市咧，照计难，即系老实讲，而家嗰个升嗰个幅度咧就好难噶啦，即系你要认真大升，因为咧嗰个成本太重。问题系而家你要即系谂下嗰个系。你要跑赢银纸贬值嘅速度定系点嘅啫？其实就系、是，因为咧去到而家已经唔讲增值噶啦，系防止你缩水嘅啫。其实买，如果你真系而家再买物业嘅话，系防止你嗰啲钱系缩水，因为咧，好明显全世界嘅量化宽松咧系唔会将嗰啲印多咗出嚟嘅银纸销毁嘅。印咗出嚟就喺度噶啦，喺晒咁多噶啦，唔会话冇，唔会冇咗噶。你尤其是中国嗰、那个叫做 M1 个供应去到140几万亿、百五万亿，每年都20几%增长嘅，即系每年都印多200万亿出嚟嘅， 系啦， 系嘛？咁你冇办法，即系肯定唔会银纸一定系越嚟越薄噶啦，系嘛？等于股票一样啫嘛，即系一只股票系嘛？ 不断供股， 不断即系将佢合一啦。你而家等于你啲银纸啫嘛，听日。不断五合一，不断五合一，你冇升到嘅，其实即系如果你计落去，银纸系薄咗啫，即系嗰个含金量低咗咁解啫嘛，系咪先？嗱，咁我哋而家因为咧，香港嗰个楼咧，系咪真系有楼就大晒咧？接近系，但系亦都未去到话楼就系一个人嘅人生。嗱，点讲咧？有好多朋友问我，喂，而家听你节目好灰、哦，香港楼一路系咁升，冇得跌嘅、哦，咁冇得跌，我哋人生咪冇晒目标，咁当然人生唔系话为咗买楼而生存嘅，系咪先？首先，好似而家啱啱无线嗰个节目，根本就系一个灰人灰道嘅节目，哦，原来为咗买楼系嘛，可以 乜都肯制， 乜都肯制，基本上做一啲咧，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嘅嘢，一个教师。佢话喂，嗰日佢唔知搵几多钱，佢话要买层600万嘅楼，每日只系使50蚊，佢话已经坚持咗8年，终于成功上车。喂，呢啲唔系人嘅生活嚟嘅，系嘛？即系当然啦，我喺度谂，喂，你即系话俾人知，你系喺10年内你都宣布你冇能力搵多1蚊嘅啫，系嘛？ 亦都咁样讲啦。即是话你未来你上到车嘛、 啊、 未来你仲要供楼㗎嘛，即是你过每日过50蚊嘅生活，仲要一段好长时间啦。 仲要25年。 啊唔使佢以20年供计已经供咗8年，仲有12年啫。咁呢个问题就係出现啦，如果你嗰份人工系硬骨嘅，咁你冇办法㗎喎，系咪？因为呢上车嘅门槛越嚟越高啊。以前呢你两公婆搵三皮嘢已经可以买到楼㗎啦，已经可以上车㗎啦。因为政府一不断将按揭成数提高，不断将嗰个借贷嗰个比例降低，同埋呢又要帮你做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呢系假设即刻加3厘，你都仲可以供到楼嘅，而供楼嘅钱系唔可以超过你家庭总入息嘅一半，而家已经减到好似45%定40%，黐捻线嘅。你谂下啦，你一个两公婆搵10万蚊，先至最多可以批准你攞45000蚊嚟供楼，咁你谂下啦，你点买楼啊？系咪好捻难啊？系好难嘅，即系难到不得了嘅。所以咧，好多人其实3、4年前嚟，嗰阵时候有啲朋友，我都有朋友都系当差嘅，唔系话诶，所有都系黑警嘅。咁当时我都冇叫黑警。佢话喂，佢当差佢搵三皮嘢，佢老婆做护士又三皮，佢六皮佢都买唔到楼，因为过唔到压力测试，过唔到压力测试咪过唔到咯。 咁冇辦法噶。咁你谂下，连揾六皮嘢嘅收入都话过唔到压力测试，可想而知系特区政府呢个叫做行政政策造成嘅。咁你话而家香港人讲到咧，即系为咗一层楼啊，基本上可以叫做无所不用其极。 以前许冠杰就为两餐乜都肯制啫， 而家会 为层楼乜都肯制。 系咧，即系有人可以甘愿做鸡系嘛？话冇两千尺咧就唔会有高潮。系讲真啦，你同赵世珍一齐，边捻度会有高潮噶？唔系话讲乜嘢系咪先？喂，一个全宇宙最节俭嘅富豪嚟噶啦，系嘛？系嘛？佢使钱喺女人身上咧，真系悭到不得了噶。除咗环保，仲好节俭啊！喺佢身上边度搵到钱嘅？两千万啊，20万都搵唔捻到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嗰个，我觉得嗰个成个香港个价值观咧扭曲得好紧。 系冇错。 你话有钱买楼保值啦，即系保住你啲钱啦，系嘛？咁但系如果你系冇楼嘅，点样解决咧？坦白讲，而家呢啲咁嘅价钱，我都唔敢叫人买。即系你话如果 连你都投降啦？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而家你搵嗰份人工唔系好多嘅时候，你只系寄望你努力啲，将来会有一个改变。唔系靠层楼去帮你改变，因为而家啲人咧唔系去奋斗发达之后去买楼啊，系谂下点样可以 买咗楼发达， 系啦，赶上楼市嘅呢个列车，系靠呢层楼去帮佢发达，唔好咁样谂啊，已经错过咗噶啦，你哋 哦过咗啦个时代， 错过咗嗰段时间啦，因为好多人都即系嗰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错晒嘅就系咧，佢哋以前我就算我哋嗰代人都系谂住咧。唔系话买层楼就靠呢层楼发达，而系你去出去努力 搵钱， 搵钱你发咗达之后去买楼噶嘛，系咪？而家啲人调翻转头嚟噶，而家啲人乜都唔想做，就系、是、想靠一层楼发达，因为层楼会不断升嘛，佢哋觉得咁呢个系错晒嘅。我哋当时教人哋有钱你就买层楼收租，就防止啲银纸贬值。即系好曾荫权啊！屋企收埋五千万现金系嘛？即系两公婆有五千万，应该如果佢买咗楼，而家升到上一亿啦，佢亦都唔想谂咁多啦，系嘛？佢哋唔识，因为佢公务员唔识啊嘛，好多都唔识嘅。你估 唔系啊？咁你睇郑宇华咪识咯？ 啊，郑宇华咁啊，嗰个醒目啲嘅，嗰个滚捻咗香港人起高铁之后啊，郑局长保证唔会超支系嘛？屌你老尾，呃你啊！屌你老尾， 你而家去边揾佢啊？ 而家揾唔到啦，唔知咗边度啦。 好似喺中资机构， 而家只能够 YouTube， 而家只能够 YouTube 揾翻佢。 唔系，佢而家喺中资机构做啲高层。 哦，但系都揾佢唔到啦，佢都唔会出嚟号头啦，系嘛？咁危险啊，真系吐佢口水嘅大佬。你又话唔会超支嘅，系咪？我话你又信我，你都好无知啫。 系啊，冇错啦。 系咁呢个，咁呢个唔系佢唔系第一个噶啦。你知唔知之前有一个？有一個 你要信我啊，叶局长系嘛？我唔会呃你嘅，叶局长系嘛？ 局长唔会呃你嘅。放长双眼睇啊！ 放长双眼，叶局长，而家你自己话翻俾自己知啦。点解要暴动？点解要占中啦？系咪？唉，嗱。 不过嗰个节目咧，佢将即系做人嘅价值观，我相信咧，嗰啲好多比较哗众取宠啊， 系 有啲特登引导你讲啲说话，跟住做大文章。 其实系嘅， 但系问题就系人生唔系喺层楼度，系你嘅人过得冇，即系好似头先啦。我哋头先喺做节目啊，呢啲一样啫嘛。人哋起小学个退休人士嚟嘅，系嘛？啊，情愿咧就赌两只寒牛，啊，希望咧人人有牛食，呢啲先系奋斗目标嘛，大佬。 唔系咁啊，你会好有钱嘅，你会本身人哋有咁多水，梗系唔怕啦，系咪？但系唔系个个好似佢咁，因为佢系奋斗咗好耐，而家成功咗，而家年纪都已经系退休，系咪硬硬脚噶嘛，唔同啊。但系而家嘅年青人咧，其实系完全嗰个人生目标错咗嘅。嗱，人生目标系咪要有一层楼咧？其实都可以系，呢个系一个好初步嘅目标，就系、是、你自己一层自住楼。之后嘅第二个目标就系一层收租楼。但系你唔系你嘅全部嚟噶嘛？哦，我一生人就要有一层楼，而希望呢层楼暴升，佢令到佢发达。而家啲人唔系谂住自己点样发达，佢而发咗达之后去买楼嘛？呢个先系最严重嘅，就系咧，佢哋唔会上进噶啦。佢哋知道楼升得快过我啊，因为佢只觉得自己唔会升噶啦。永远都系咁噶啦，所以佢要寄望透过层楼嘅升值去令到佢发达啦嘛。呢个坦白讲，如果你有咁嘅观念咧，系好大镬嘅，系真系好大镬。 我谂佢现实啫，佢发觉 即是前景不掂啊嘛。 可以咁讲，即是而家年轻人看到自己是冇前景， 即 系 咧 系冇机会发达。首先佢哋睇到自己冇机会发达先，呢个第一点。第二，呢个楼升幅系远超佢哋所想象嘅。佢哋唯一嘅一生嘅目标就系寄托喺依附喺层楼度，希望上到车，将来咧就自己几铺街都有层楼可以靠倚靠。其实佢哋咁嘅谂法，但系咧亦都系因为社会制造，即系咧成个社会咧俾唔到希望年青人。即系嗱，我哋就算我哋嘅好拍档都系嘅，佢都唔去买楼嘅，因为咧都话喂，我哋做人要奋斗。哦，你话而家俾我借九成，我都唔会，我到时做出嚟做好啲，自己搵大笔钱一炮过买一层楼，或者买两层，系嘛？老婆一层，老公一层，即系咧有嗰种雄心或者有嗰种奋斗目标。但系即系而家啲人咧去到咁扭曲咧，其实系咪因为社会造成咧？你哋觉得即系个价值观啊？觉得有楼就系一切。 是的，這個，真的是这样。 是社会，因为我觉得呢最近这些传媒呢有的是无线，好撚扑街的无线。他们这个系列呢同一个监制的那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两个字的臭閪监制，女人来的，真的臭閪监制来的。之前又拍过成女爱作战，跟住又讲什么怪兽家长什么赢在射精前，全撚播在这个臭閪监制出嚟嘅节目，咁啊今次咧就特登揾几个咧系好捻极端，一个揾一个使$50一日，一个咧仲话咧每个月嘅储钱嘅目标系储105%，冚家产嚟嘅呢只情系。 但系佢系105%，因为佢所有其他嘢都依靠人啊嘛，黐人啊嘛， 即系菠萝鸡啦， 系咯， 系嘛？啊，菠萝鸡我哋见过，一个我哋见过唔止一只添，有几只添，系咪？甚至乎指责黄毓民系菠萝鸡，嗰只都系菠萝鸡， 系咪啊？ 咁变咗咧，有啲人净系靠依附喺人哋嗰度，咁佢唔止105%，佢个收入系嘛？佢可能有几百%，系咪？嗱，但系咧，即系你睇下嗰个咧。是将社会错误的价值观呢是灌输给公众。即是我觉得这件事呢是无线最最大恶的。 是没错。 是喂，你不断告诉人知，哦，笑贫不笑娼，是吧？找条女出来讲没有2000尺，没有高潮。老实讲啊，即是我可以说呢，他的质素，啲人说他丑样不丑的，他靓过金比的。金比都可找过百亿的，其实可以，是不是？问题就是呢啲讲运数，讲命水嘅，系嘛？佢靓过金比嘅，系嘛？但大佬付出咗一栋地温，都系得个金比嘅啫，系嘛？所以呢啲嘢有时唔能够单纯用一个钱去衡量佢嘅。坦白讲，有时你去嗰啲靓啲嘅场、高中啲嘅场，2000银搞掂噶啦，可能唔使2000添，有啲靓过佢都唔出。 有大把， 系嘛？系咪大把？ 啲我哋呢度啊，有两个有两未来有两个女节目主持人啊，点高三班 啊？唔可以，你唔可以咁讲啊！ 即系个样靓。 我而家讲钱嗱，我而家用嗰啲夜总会嚟衡量，你唔好用主持，我哋嘅主持系高贵过好多嘅，系咪先？ 嗰啲不能用高贵嚟形容。 嗱，咁所以咧，即系咧，你又讲女，嗱，你又唔系话好出色，当然你亦都算系靓，唔可以话你话佢唔靓就假嘅，系咪先？梗系有翻多少知识啦，话晒后生女22岁系嘛？问题就系系咪一个人可以为咗达到佢嗰个目标？诶，唔系啊，佢都系有理想啫。诶，一个人想达到自己的理想，不择手段啫，出卖自己的身体。喂，你一个电视台系唔应该灌输呢种心态噶嘛？你不如话喂。谂办法购大楼啦，仲多钱啊，唔止2000尺，20000尺都得住啊！你只要谂办法购掂大楼，佢而家仲有心有力啊，可以博多件噶，系咪啊？你睇下金比发达啦， 冇贪靓仔咁你啊，霍家又有啊， 通街都系有钱仔。喂，香港喂你都话，如果有听开我哋节目，只知道咧，香港有钱都唔系净系李嘉诚、刘连红啊， 有900浸噶， 10000浸啊，有成万浸呢啲咁嘅人噶，喂。过亿身家的人喺条街度多捻到牛毛啊！你唔知嘅、啊、可能嗰个某某边个卖菜婆可能都有2亿，可能都有3亿啦，系咁样的。我都有个朋友，佢行出嚟，你以为佢系攞综援噶啦？ 系啊， 大把我识得啲几亿身家，10亿、8亿嗰啲行出嚟。 你系讲嘅波哥系咪啊？ 唔系波哥， 好多人都系 好多啊！我以前有好多客啊，行出嚟个样就系攞综援个样嚟噶啦。吓、啊，佢起码有20-30亿身家，个仔都话喺澳洲。披萨客打工揸架法拉利噶啦， 好简单啫嘛，有钱嘅多的是啦。你睇下我哋林郑个老公，你话佢唔系流浪汉， 我波哥咯，嗰、那个咪 系嗰个系啱啱，我讲、 哦、林少波， 林少波，哎呀，我误会误会，屌即系你。 咁佢每咁佢唔系有钱人，即系老实讲，即系你讲十亿八亿身家绝对唔系佢，比佢个样仲老赌嘅人都有啊，有啲有钱佬好老赌嘅个样，着嗰对波鞋啊，嗰只脚趾就嚟捅出嚟噶啦，就嚟争少少穿噶啦，知唔知啊？啊，你以为佢真系攞仲援啊，翻大陆叫鸡嘅，好有钱噶，你即系谂都谂唔明，但系即系咧，系社会上系充斥住呢啲机会，你见。你見一啲明星好乜都好啦，嫁入豪門啊，你好羨慕佢啦，係嘛？咁但係咧，一個人 真豪門定假豪門先？ 咁有真有假啦，即係我唔知有啲咩攞出嚟做比喻啦嚇。咁好似洪黛林嗰個係咪豪門咧？應該都有錢啦，洪黛林嫁嗰個都好有錢 下啦，一般啦 嚇。咁有啲錢又唔使做到咁 cheap 㗎，出嚟講埋嗰啲嘢係嘛？洪黛林。啊、你唔使求噶啦，生唔到仔噶啦，一定生女噶。你讲埋啲咁衰嘢犯口业啊，你知唔知啊？你一定连生五个女啊！啊，汉朝有个传统，真系拆不过五女之家。你放心，生咗五个女就冇拆帮衬你噶啦。啊！ 不过咧，呢个节目咧，我寻日一路睇，我就一路叫熄电视，我冇睇啊，即系我喺间房度，我听到佢讲。我就阿妈识电视，阿妈话：诶，真人真事啊！而家啲四位咁，即系连我阿妈九十岁啦，佢都仲喺度讲。我就话呢啲电视点样睇啊？喺度闹我人生唔系净系得呢一啲噶嘛？我好简单啫，好似我咁，冇乜钱，系中意旅行行得，中意食乜啊？头先打边炉咪打边炉咯，系嘛？ 系 嘛？啊，一百几十， 质素差啲，系啊，打边炉 吓，即系食物质素差啲，但系起码叫想做乜嘢咪想做乜嘢咯，系嘛？唔好为咗一层楼，佢将成个嘅人生啊歪曲咗。人系有好多嘢做， 你唔好怪佢哋，我觉得。 唔系 有啲人有啲地方咧，我觉得系有始作俑者嘅。 系。 边 啲咧？因为我其实琴日有睇嘅，因为 你要睇。 我琴日因为琴日冇录节目啊嘛，系咪？你睇电视咯。喂，咁屋企咁你开住电视，你唔睇？因为我而家夜晚咧睇嗰个叫做咧 J2 有个叫华正，系讲 我几好睇， 系讲韩国嘅， 系几好睇， 系啊，讲朝鲜一个嗰啲古装剧啦吓。咁我追佢唯有之前嗰啲都开住个电视啦，新闻啊日日都系嗰啲咁啊，费事睇。咁佢咧讲话一个人咧有十层楼啊。成功人士，你冇楼就戆捻鸠啦！之前你讲啲嘢好难听嘅，即系咧系非常之意气风发嘅。诶，你哋啲人去租楼，冇人租楼，边个帮我哋供楼啊？即系讲埋嗰啲嘢啦吓。咁当然啦，你系啊好成功，但系咧我亦都想同即系奉劝下而家未上车或者比较年青啲嘅嗰啲网友听咧，楼可以系你一个短期嘅目标。唔能够当系终身嘅目标，因为你嘅终身嘅目标应该再放远啲。你应该系你觉得应该哦，可能几耐之前搵到钱，以笔钱可以买一层楼。当然而家越嚟越难啦，一层楼个冧心越嚟大嘛。以前可能你出嚟做生意搵几百万，我层楼100-200万，咁啊可以买到层楼啦。而家出嚟做生意，哇赚好耐赚咗1000万，而家层楼几多钱？1600万，吓咁扑街啦，要啱啱好够俾首期同埋俾利润，系咪？咁好捻大镬嘅，所以。即系你个奋斗目标咧，做人就应该再放长远啲，系咪？如果唔系咧，你都冇可能俾一层楼，因为咧，如果你净系谂住哦一层楼，你就会放过好多机会，系嘛？始终香港地有钱就去买楼，冇钱就要谂下机会，谂下其他方法噶啦。如果唔系，你永远都跳唔出嗰个贫穷嘅框框嘅。系咪先？你净系谂住楼嘅话咧，你个框就局限喺嗰层楼几百尺、几百万嘅楼嗰度。 我你楼本位啫，但我唔系咁嘅。我觉得咧，人生咧有冇钱真系好闲。即系我觉得有冇钱够，即系唔好话穷人嚟。哎呀，你够使乜乜？我就唔系咁。我永远都系，我今日个袋有几多钱？因为我啲曾经破产人士开个户口都困难过人。我袋有几多钱咧？就系我成副身家，我习惯咗。咁我就觉得每一日尽力做到咁上下，跟住自己可以停落嚟，又可以停落嚟，咁就系人生噶啦。而唔系话哎呀，我要做好多钱，我搵钱我嚟买楼。其实你头先所讲嘅嘢，我虽然赞同，即系话你想慢慢做好嘅嘢，你有多余钱或者你想住得舒服啲，你咪买楼啦。 系啊， 系咪？但系买楼唔系你嘅目标，系咪？ 即使话你 唔系咯，可以系你的短期目标嘅，唔能够成为你一生人嘅目标嘅。 系啦，咁我就系啦， 呢个咧就会变咗你嗰个眼界就会狭窄。 但问题边个灌输呢啲咁嘅眼界咧？嗱， 我讲埋呢个先。我识得个朋友，女性嘅，佢系又好有钱。咁咧，我而家做紧我而家嘅生意。咁我本身咧就银行贷咗款好多钱俾我买车。咁咧，我正值嘅，即系我嘅车系能够抵得到我嘅债，仲有余额嘅。咁咧，佢就同我讲过，佢话咧呢个虽然咧表面上系你嘅资产，但系亦都系你嘅债。 系啊， 系两面睇嘅啫。当你嘅工程完咗，你嘅车因为冇咁多工程嘅时候咧，佢一个即系有一个价格咧，佢可能会调整。到时咧，你资不抵债亦都唔出奇。哦，虽然你而家你表面上因为够工程，所以而家你买二手车。 嗱，你个朋友咧嘅讲法同啲人买楼一样啦。哎，你买楼，你以为有资产啊，其实系负债嚟嘅。呢句说话咧都话啦，嗰个楼系良性定恶性系日子决定嘅，唔系你层楼决定。2003年。九七至到零三，你嗰层楼咪系 恶性啊？ 性咯，你个楼系咪？九二零三年之后，你嗰个楼咪良性噶咯？你五年买，你如果买新楼，你咪又系恶性噶咯？唔使讲噶啦，一定恶性嘅，系咪？不过可能未系 cancer， 可能可以割嘅嗰啲粉楼。是咁嘅啫嘛，要使啲钱， 掟埋雕品讲。 你讲下 啊，嗰个起作用。 唔系，你谂下，你谂下一样嘢，而家可能过咗少少时间啦，你记得早几个月前咪有呢个杰出青年出嚟讲话，即系当年上车咁样嘅， 系啊系啊。 嗱，你谂下， 廿几岁上楼啊， 即系嗰类啦吓，即系嗰阵时沙士嗰阵时话买咗个将军澳楼，个将军澳楼嗰个咧，你谂下佢系喺度俾紧一种咩嘅信息出嚟咧？ 买楼就系杰青咧， 系。你冇楼就废青嘅，相反系。 哦，系。 嗱，你谂下，而家咧嗰个标签好严重啊！你而家特别喺六八九做咗之后， 哦系。 即系直情系， 唔系佢系标签废青，到而家 系啦， 将冇楼嘅就剔入去废青嗰度。 系啦， 系。 喂，谂下，喂，其实你要谂，其实如果你话真系要个社会，你唔想撕裂嘅社会，你要和谐嘅话咧，就要学日本嗰种玩法。 系。 日本咧就要宽松教育，由十几年前开始啦。嗰陣時日本特別有一隻歌係流行得好緊要嘅，就係 Smash 嘅歌，叫大概意思係世界唯一嘅花。內容就係話， 即係 Smash， 係啊 Smash， 佢就係講每一朵花係有自己唔同嘅嘢嘅。咁點解人又要互相比較呢？即係話每個人其實係自己一個個體嚟嘅，你係有自己嘅生活，有你自己嘅價值嘅。咁如果你話香港要真係要所謂嘅和諧嘅話，係應該鼓吹呢套嘅喎。你就唔系鼓吹话俾人听，喂，你冇钱啊，废青啊，有钱哇，热青啊，呢啲咁样，你唔系咁样玩法。但系其实而家玩到而家今日咁嘅情况咧，喂，你话政府有冇份？ 系， 即系以前咧，啲人话你成功人士就你搵几多钱？咁我问你啦，做大教授成唔成功啊？系咪啊？佢攞诺贝尔奖成唔成功啊？或者嗰、那个啊，日日都吓营营役役，但系所有慈善啊，各样嘢啊，佢全部做晒啊，帮人执纸皮啊，啊孭啲老人家上落楼啊，咁佢成唔成功？成功有好多种，但系而家香港唔系香港，系华人社会，包括台湾人都好，佢哋都话俾你听，有钱就系成功。 当你谂下，而家个最高嘅香港嘅最高领导人会话俾你听，体育文化系冇贡献嘅时候。 哦，系啊， 咁你就知道个价值观系乜嘢啦。 买唔到楼啊嘛，啲运动员。 唔紧要啊，嗰啲运动员都自甘作战噶。你睇到呢个黄金宝咪支持林郑咯？ 仲有嗰个叫做陈乜鸠嘢？ 陈念慈， 陈念慈咪咯。你呢啲系抵香港人啊，即系唔系话乜嘢？你哋。 不过冇个运动员咧，坦白讲都要靠拢权力嘅，因为佢哋如果唔系靠拢权力咧，系冇办法俾到佢哋机会嘅。因为香港冇商业嘅运动啊嘛，冇办法噶。你外国可以，外国喂人哋嗰啲足球先生可以真系经，即系点讲可以同你政府唱对台，佢自己养起自己有底气嘛，即系大陆人话斋有底气嘛。 咁我亦都问啦， 喂你佢哋啲运动员真系靠政府养噶喎。 我知道啊，但系你而家陈念慈、黄金宝呢啲已经系上晒位，第一、第二，本身已经系退役运动员咯。你唔系喺度，仲要攞？ 唔系啊，佢哋因为就系靠呢、這个，即系要靠呢个建制， 可佢可以繼續揾到食，如果唔係咧，會俾人封殺噶嘛。依樣嘢老實講，你唔怪得佢，因為咧，而家你諗下啦，政府喐啲又話封殺你，喐啲又話封殺你嘅財源啊！你諗下，肥佬禮都俾人封殺得好緊要啦，係咪先？佢唔係個底厚，佢都跪低咗啦。系咪先？ 呢个我都系， 唔系即系各行有时咧，你要睇翻嗱，我哋唔系话为佢辩护，当然佢哋都系扑街啦，系咪啊？咁但系佢哋只能够生存就系因为建制嘅力量，佢政府嘅支持佢。但系如果佢哋一讲啲政府唔啱听，喂，到时搞鸠你，所有嘢唔如你，所有嘢冇你份，啊，马会下次唔同你续约咯，即时跪喺度啦，去边度搵食啊？系嘛？香港又冇商业机构可以让到佢。喂，都系呢、這个世界就系噶啦，一个人养得起自己，咪唔使受人哋气咯。 系啦，呢个上我赞同嘅，因为咧好多年前有个人同我讲，佢话老人家，你唔好伸手问仔女攞钱，你就有尊严。 哦，系啊， 因为你伸手问佢攞，佢俾你，就即系变咗佢先系你老板。 系，佢自愿俾嘅就一回事，系嘛？冇得讲啊！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你好多时你唔怪得有啲人，因为佢生存。只能够靠政府，又或者靠一个建制。我哋即系之所以话，诶、哎，我哋讲得大声，系够即系周围屌人，即系我哋唔使靠嗰啲人揾食啫嘛。 啱唔啱？ 你如果要靠嗰啲人，喂，讲真啦，你俾政府支捻到你咁捻多事干，日日喺度屌政府，封杀你啲工程，你一样冇得捞。 即系所以有个网友问我，喂，你几乎开明开胜爆大陆啲嘢，屌你危唔危险麻唔麻烦啊？我话我而家都唔系靠嗰行揾食，咩都讲得咯。 就系咯，咁我咪揾嗰啲人嘅钱，又唔系要赚佢嘅钱，我咪屌得佢咯。 系啦， 系嘛？你要赚嘅钱，你又唔屌得佢啫。 我靠佢揾食啊嘛，嗰阵时。 所以真系香港点解演艺界会咁保守？ 演艺界唔系保守，演艺界直情系叫做下 偷工 下贱啊！直情，因为点解啊？因为你冇底气啊！你香港3000只唱片都卖唔到，而家卖1000只都卖唔到，翻到大陆阿朱阿九都搵100几万，搵几百万，郑嘉颖拍电视剧唔系一线，已经有几廿万一集。哇！你啲香港人听到啊，发梦都未谂过啊！一集嗰个叫做咩名啊？嗰个叫做霍建华。100拍一套电视剧，9000买拍一套电视剧，哇！你台币你都唔敢谂啊，日本 yen 你都唔敢谂啊。 哦，都睇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价值去到边啦。有啲都话啦，有好多艺人真系顶唔顺，你都系台湾嘅，咪够骨气啲咯。 系啊， 唔去咪唔去咯。最近都去台湾有个艺人喺台湾做嗰啲叫做咩啊？接嗰啲叫做综合通告，搵唔到钱，一跳咗个去福建台。啊！即刻又数啦！我而家喺大陆啊，福建啊，搵几多钱？你哋啊，而家台湾人啊，没落乜乜都喺度闹。佢系台湾人。 系啊，喂，台湾真系好穷噶，台湾。你见嗰啲电视游戏咧、综艺节目咧，讲亲嘅奖金咧， 好少嘅 观众200。 系啊，台币嚟嘅啫， 你放心， 冇噶，原来冇噶，最后都 我亦都话俾你听，而家喺大陆。所有现场观众参加嗰啲游戏活动都系咁嘅钱咋？ 唔系啊，大陆又唔同啊，生活水平。 点样生活唔水平啊？而家大陆生活水平咪高过你台湾，唔好玩啊！ 系啊，即系你唔系讲，因为咧你见到香港好多嗰啲咩赞助啊，一下都话有5000蚊奖啊，乜乜有啲跟住嗰啲奖品又值1-2万啊，虽然唔值咁多。喂，台湾嗰啲奖系200蚊、500蚊台币。喂，几多钱啊？500蚊台币100零蚊港纸，哇，好似好开心咁样讲到， 喂。广州啊，湖南啊，浙江啊，电视台啊，做嗰啲咁嘅最大份啊，攞到冠军啊，都系冰箱一个咋，试用大冲关啊，直头系喺嗰度咧水上活动啊，即系我哋以前睇嗰啲咧 就讲 啊，大陆一个冰箱咪1000几百咯， 系1000几百咯， 冠军咯、 啊， 咁啊，如果你咧优异奖啊，俾张300蚊嘅电话增值卡就大佬， 300蚊多过台币500啦， 即系你多过台币， 多台币500。 咁你讲，咁你台湾本身嘅就而家嘅生活水平系比大陆低啊嘛， 系啊，咁所以咁咯，即系唔掂咯，就系、是、即系香港好多时，你话都嗰个人都多好多，哇，即系嗰啲奖品啊，各方面电视可能多人赞助啦，因为香港得一个电视台，咁台湾太多电视台，你赞助唔到咁多啊，系嘛？但系你睇翻咧，即系演艺界咁下贱都冇办法嘅、哦。你谂下郑嘉颖翻大陆拍戏，乜郑嘉颖啊？郑嘉颖啊，本身都靓仔啲啊， 香港都有啲名啊。 黄祖蓝咁嘅样，喂，我觉得大家都唔使灰心嘅。你翻大陆揾食，你睇黄祖蓝可以揾咁多亿， 系啊，即系几亿计。黄祖蓝 搵钱以亿计系嘛？我相信好多人都觉得佢优胜过黄祖蓝。 讲样貌，讲身形好多， 好多都好多优胜佢。 我就唔够胆讲。但系咧喺大陆搵钱， 讲机会嘅啫。 但系我都咁讲啦，你咪睇下啲成名艺人，你根本上唔争钱，即系好似田北俊有底气。我做惯老板，我就系唔做伙 计。咁香港都有周润发。 吓、啊，即系你唔使话就周润发呢啲咁大个，你睇张学友，你叫我真系做嗰啲嘛？ 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俾几千万我做评判咋，我都唔使上去做马骝戏啊！我冇资格啦，我唱歌都一般，我有咩本事去做？ 张学友有本事嘛？喂，你可以开几廿场演唱会，你叫其他人得唔得啊？即系呢个系绝对系同你嘅嗰个点讲？你腰骨直，喂，你搵到钱你自然腰骨直噶啦。当你冇钱嘅时候， 啊、有啲人系搵到钱腰骨都唔直嘅，唔好意思。 咁啊系 啊！你睇张惠妹唔翻咪唔翻咯，几唔闲啫？你封杀完我，而家最近咪又系要揾我翻去，系咪你自身嘅价值？ 咁佢好多年啦，因为佢唱呢个三民主义唔党所宗啊嘛。 咁我咁我台湾我唔唱三民主义唔党所宗。 都唱东方红啊？ 冇错啦，唱国际歌啊？ 嗰阵时啊，刘德华喺咧专去台湾劳军噶嘛。系嘛？国民 佢未喺春晚嘅时候，佢未讲咗句话，喺唔系喺台湾啊，喺大陆春晚，咪中华民国啊？吓，中国咪中华民国，佢都讲错嘢噶。系有咩问题？ 咁样你一时讲错，人哋可以当系你讲错，会人帮佢 spin。 你讲错嘢，你心里边就系咁谂啊嘛，佢哋会话你。你而家你大陆嘅网民就系咁嘅人。 哦。 系咪啊？即系你睇下陈小春。吓、啊，咪俾人夹到扑街！你撑粤语啊嘛，粤语、古汉语如何？粤语系方言嚟噶嘛？啊，梗系讲普通话啦，乜乜乜乜，咪俾人屌到扑街！呢啲咁嘅所谓政协、 啊， 就系、是、话你本身 底气唔够啊， 即系底气唔够。我都话啦，当你一个人唔系为钱嘅，你就大晒；第二就发穷恶嘅人又系大晒。你唔为钱， 即系我哋啦吓，即系好似我哋啦，我哋又唔系为钱又发穷恶啊，所以咁捻恶系咁屌人系嘛，狂屌 啊！即系你系咩人，你咪做翻啲乜嘢咯？可以上去做，你而家你话好红咩？有好有钱咩？你睇下黄耀明、何韵诗。腰骨咪企得直咯， 咁佢冇多钱啫喎， 喂啊，唔好话佢两个 S 十七，阿林依文吓， 肥妹嗰、 那个，系啊，卢永同啊，即系佢演个拍档，佢哋咪咯，我有几多钱啊？但我讲我自己相信嘅嘢，你封杀我，咁咪最多唔捞咯，系咁啊， 咁啊系， 系咪？我哋人生唔系净系讲钱噶嘛，有两餐过得去，搞得掂。唔系净系睇你，当你唔再注重嘅时候，你个人先有修养，你先至唔会扭曲咗你嘅人性去做咗一啲另外一啲嘢啊嘛！你睇啲人出嚟一样开心噶，多你唔多，少你唔少，喂，我一样系过生活，你最多去星巴克啫，我茶餐厅饮杯咖啡嘅啫。 系我翻屋企自己冲咯， 系啊， 沙皮买翻屋企冲十包咯。 系啊，你话屌你咁样食靓生蚝嘅，最多。我咪去买美国土豪翻嚟炸咯，或者白 蛋面咯，去食蚝饼25蚊， 系啦，冇错， 我又好啦，不过蚝饼啊，细只啲啫嘛， 系啊，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嗰、那个，你自己嗰个使费同埋你自己想要咩啫，所以呢个节目真系仆街，尤其一个女人，我觉得真系好憎，我唔系憎嗰个讲话， 唔系憎佢做鸡， 唔系憎佢做鸡，冇所谓，佢摆明做鸡，跟住今日出晒啲咸相摆晒上嚟，我觉得冇问题嘅。 系啊， 你真系讲明我系卖噶嘛？ 系啊，笑贫不笑娼冇。 最捻仆街都唔系50蚊，50蚊佢冇占你便宜啊嘛。 哦，系， 佢系自己悭啲啫， 黑薄自己， 黑薄自己。 系， 但系有一个女人洗啊洗老母嘅， 105% 嗰个， 洗啊洗啊洗个男朋友嘅，乜都系咁样， 乜都黐翻嚟。 系啦，跟住 咧，菠萝鸡。 系啊，因为咧叫个阿妈咧，就想将呢个。八达通俾我，嗰张八达通咧就喺个阿妈度扣 数， 佢搭车食饭乜 Q 都系佢，咁、哦、你咪储到105%咯，跟住仲好似天经地义咁个阿妈话，咁你咁样做人唔得，咁我食阿妈有咩问题啊？屌你老母，你死捻柒咗佢啦，衰过做鸡，因为你本身系剥削紧你身边嘅人达成你嘅愿望啊嘛，头先嗰两种人系冇，甚至佢做鸡擘大髀嗰、那个，我俾着数你嘅公平交易嚟噶嘛，你俾两 千， 系明码实价， 你最多嫌我贵啫， 系啦，你最多嫌我丑啫，但系你唔能够话我屌你老味唔啱噶嘛，我卖噶嘛。另外嗰、那个 我悭自己啫嘛，我冇伤害你啊嘛。 嗱，佢系真系刻薄自己啫，即系我哋觉得抵，但佢唔抵。但系咧，佢系冇伤害人嘅。你头先讲嗰个105%咧，嗰啲咧，其实佢可以再绝啲嘅，105%算啲系乜捻嘢啊？吓，你应该系500%啊嘛？点500%啊？你个样生得靓少少，搵十个男朋友系嘛？每日就分开三更系嘛？每日陪三个，咁啊呢个男朋友攞五嚿，嗰、那个1000。好容易上100,000蚊嘅啫，三年买楼噶啦，敷皮得啦，屌你老味， 冇胆有错，所以我就 105%，你够胆讲嘅？ 寻晚听呢个节目，我就最硬意就系呢个人，你做乜嘢唔紧要，你唔好伤害人哋啊嘛，你攞人占人便宜，你仲好似天经地义咁，呢个先至系问题啊嘛。 系咪？你不如搵人帮你供咪得咯？ 系啊。 系嘛？你使乜自己储啫？105%，你搵人帮你，你搵又系啊，搵十个男人帮你供咪得咯？ 诶、欸，唔得。唔得，因为以前咧曾经打过官司噶啦。如果系人哋帮你供嘅话咧，对唔住，当打官司嘅时候咧， 有数字， 系啊，当打官司嘅时候咧， 攞翻啲业权， 系攞得翻噶，因为嗰个先系实质嘅业主啊嘛。 哦，咁啊嗱，开始醒目啲，就叫你自己开个户口，叫人哋入落呢个户口，你由呢个户口提出嚟，提现金之后，你自己用现金入去，咁啊冇证冇据咯，系咪？ 其实都唔简单，好简单啫嘛。开间公司，我同你夹粉做生意，咁你 输够晒， 系啊，屌你老尾咪得咯！你唔一定叫佢供楼噶嘛，你我要你嘅钱啫嘛，系咪啊？即系我哋以前不嬲都讲，即系香港拆白党啊，啊呢啲全部都系做呢啲，其实做老千咪得咯，甚至揸把刀行捻住人攞咪得咯，一捻样。你不过真系伤害你所有亲戚朋友嘅感 情。即系佢又谂下啦，佢谂啲小聪明，以为佢好精明系嘛？ 即系佢又碌晒所有人嘅卡。 基本上佢就系搵屋企人笨柒，一句说话。 即系碌卡， 搵身边嘅人笨柒。 我话咧，你个男朋友俾你咁样讲，你仲公开讲，咪迟早走头。 系啊。 系咪啊？尤其即系香港男人，虽然我见好 做咗笨柒系嘛？ 系啦。咁但系屋企人咁，你即使第日你有层楼，你嫁得出，都唔会即系。屋企关 系 好 开心系嘛？ 系咪啊？翻到屋企饮汤，跟住我妈问你：喂，屌你摆低嚿水先，咪捻嘢！屌你老咩？我煲啲煲汤有嚿水落，我泄捻咗火柴火俾你同埋人工噶啦。咁屌你老咩？你俾唔俾？ 系啊， 吓 收翻最低工资，煲多四个钟， 冇错， 收翻 啊32.5乘四， 乘四加个好103蚊。 系啊，所以我哋嘅我系左交嚟嘅，不过我就唔同长毛嗰种左交，无限上纲、无限原则啫。人系咁样嘅，大家都好一啲啊。今集咧，其实咧就已经超咗时噶啦。今集讲到呢度啦， 讲到呢度啦，咁啊， 希望咧，我哋咧就再密集式啊，今个礼拜再录多集啊，希望啦。不过我睇到呢两个都 好 要晒头， 唔系啊，要喂我哋开工啊，大佬，即系虽然好得闲都有时 都要做嘢， 有时都要开下工噶，唔可以长期靠呢个网台喎，大佬。呢个地呢个网台系我哋消遣嘅， 系冇错， 烧银纸 又冇收入嘅， 冇收入噶，唉，真系。喂，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喂，大家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记住吓，或者将我哋节目 share 出去吓。 啊，多啲啊，咁啊，希望我哋啊越做越好啊。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